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71集。 等程前再睁开眼的时候，天光已然是大亮了。他眼眶酸涩的厉害，冰潭生生磨练出了他一颗恍如止水的心，却没有拦住百年的思念与眷恋牵扯出的一把归心似箭。难怪唐枕和年明明断定他出关取回记忆就会离开。程前站起来走到冰潭水边，伸手一抓，原本平静无波的潭水忽然暴涨，在空中凝成了一把冰剑落入他掌中。冰潭旁边的地面都不亚于千年寒冰，硬得不行，却抵挡不住这把冰剑的锐利无双。程前一气呵成地在冰潭旁边画了一圈极其复杂的符咒，咒成时冰剑终于无法承受，被他真元激荡崩断成了数节，散落到一边，竟缓缓地开始融化了。冰潭寒气被封住了，为防他走后冰潭无人镇守，程前这一道符咒大约能将寒气封个一二十年。到时候如果那老胖子不会一样画葫芦，他可以亲自回来补。他始终不愿意怠慢任何一个对他有恩义的人。程前到谷主阁辞行的时候，那对头天前来求助的祖孙已经被先一步送回去了，只有一个年明明用嫁女儿一样复杂的眼神百感交集地看着他，提起袖子沾了沾眼角，哼哼唧唧： 这一去可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。 怪伤眼的，程前感觉以后还是再也不见比较好。 以后要是在谷外有什么不顺心的，尽管回来，到时候也不必住什么冰潭了，我让人给你收拾个洞府。 程前心里蓦地一软，还没软到底，就听那老胖子又道： 我已经跟谷中弟子说了，日后他们出门游历要是被人欺负，尽管报你的名字，小友你要担待住啊。 程前转身就走，打算立刻和此地撇清关系。那年明明忙叫住他： 哎，等等小友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把趁手的剑呢。 程前回头一看，当即感觉眼前一花，好悬没被闪瞎。只见年谷主手中捧着一把珠光宝气的剑，剑鞘上竟布满了金镶玉。金镶玉也就算了，镶的还是梅兰竹菊四君子，这四君子的模样是一个比一个财大气粗，简单粗暴地摞在一起，活像恭喜发财的四个财主。程前嘴角抽了抽，假客气道： 谷主还是自己留着吧。 年明明叹了口气，摇头晃脑地说道： 哎，也是啊，小友经历七道天劫出谷，必然极深大能，我们小门小户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。 他话没说完，手里书的一空，再一看，那把财主剑已经被程前拿走了。他道声多谢，旋身御剑而去，身后留下了一团金灿灿的余晖，照耀在阳光灿烂的明明谷。小道童从门口探出头来，对笑容可掬的年明明道： 谷主，幽潭长老走了。 走了。 年明明欢快地说，忽而又心生感慨： 哎，他们这些能人就是要在外面呼风唤雨，有经历风雨的，我们这些命好又没本事的，只好在后面享享清福了。童儿，有什么事儿啊？ 哦，我就是来告诉您一声，小师叔又跑了。 什么？ 程前刚出谷走了没两步，忽然一侧头，伸手凭空一抓。 就只听一声大叫。一个虎头虎脑的年轻人从山谷出口的一棵大树上滚了下来。人先落地，后背的行囊却慢了一步，正好砸在了此人头上。行囊里不知装了什么重物，撞上人脑壳发出了一声威猛的闷响。那年轻人当场被砸得翻了白眼儿，四脚朝天的便往后倒去，好像是未出师身便先死了。尽管除了谷主，明明谷中人程前基本一个也不认识，但是这种独树一帜的风格错不了，一看就是出于年谷主门下。就在他抬腿要走的时候，那晕了片刻的年轻人悠悠转醒，一眼看见程前。年轻人脸上几乎喜形于色，顶着头上拳头大的包猛地扑到程前脚下，大呼道： 前辈，我在这等了你半宿了，前辈。 程前感觉这话说的有点别扭，有点像相约私奔，其中一个人渣还失了约。他干咳一声： 不用客气，也别叫我前辈。 那年轻人一愣： 那就程长老。我正想出去游历，求长老带我一程。长老也不爱听啊，那叫什么？程师叔。不，我想起来了，程师傅。干脆我拜你为师吧。 眼看着年轻人就坡下驴的便要跪下，当场打算掬一捧黄土敬茶拜师，程前连忙一抬手将他拖了起来。 别，我暂时没有打算收徒。你在谷中师承于谁？ 没谁，就一直跟着谷主瞎练。谷主是我爹，他不会介意我拜入别人门下的。 听了这不怎么让人意外的答案，程前忍不住不动声色的挖苦： 哦，怪不得，那还真是青出于蓝。 年轻人听得美滋滋的，还以为这话真是在夸他，忙谦虚道： 哪里哪里，晚辈还有很多要学的地方呢。 程前有气无力地掐了掐眉心： 你叫什么？ 年轻人一挺胸，铿锵有力地答道： 年大大。 再虚伪的人都没法违心夸奖这名字。程前此时终于确定，年谷主的脑子多半是被什么玩意儿刨过。程前不肯收他当徒弟，年大大也不在乎，死皮赖脸地卷起自己的包裹追上去，当了程前的跟屁虫。他边追边闲着脸问道： 前，程师叔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 这明显属于没话找话，程前懒得理他，全当没听见。年大大不以为意，没等到回答，他就一人分饰两角的自问自答： 哎呀，废话，自然是去十五城了。哎，师叔，那十五城里的妖魔鬼怪，你猜是个什么？ 这回他也不指望程前理他，干脆又自己回答自己： 不管是何方神圣，总之为祸乡里就是不行，我们要收拾他。 程前终于回头打断他的独角戏： 你擅自出谷，你爹点头了吗？ 我爹不管。师叔，你放心吧，我们明明谷中人只要出师之后就都是自由身。 程前略微有点牙疼，不知道什么样的事能把这货给放出来。年大大却难得看懂了一次他的脸色，有些讷讷地解释道： 师叔常年闭关，可能不知道，我派的门规一向是修为不在高，有点就行，只要不出去惹事，惹事也不要报师门。 程前顿时十分无言以对。 总而言之，出门游历就是要吃喝玩乐，顺便斩妖除魔。当然只是挑自己打得过的出，打不过的要让给更厉害的前辈。 程前低头看了一眼谷主相赠的剑，明白了。 感情这是让我路上当了，当吃喝玩乐的盘缠用的。 忽然他想到了什么，忍不住一个人微笑了起来。 年大大顿时成了一只被掐住脖子的公鸭，呆住了。平时明明谷中同门们凑在一起，没事就喜欢拿幽潭长老当谈资议论一下。 幽潭长老真是太厉害了，一口气守着冰潭闭关了几十年呢。 是啊，你说等他出关了，会不会连话都不会说了？ 别瞎想了，幽潭长老能挨过那么多次天劫还毫发无伤，会是那种闭关久了连话都不会说的人吗？ 年大大虽然在程前面前自顾自地说得十分热闹，但出于对这位年轻长老说不清的崇拜，他心里其实一直很紧张，小腿已经在袍子底下哆嗦半天了。程前见他面色呆滞，奇道： 怎么？ 年大大忙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。 我哎呀，那个这个 不用紧张，我就是想起了我的掌门师兄，他跟你爹有点像。 程前难得起了一点弹性。 哦，当然我是说想法差不多，我师兄还是有妖的。 年大大忙笑嘻嘻地拍马屁道： 不可能吧，怎么会跟我爹差不多？那他怎么培养出师叔你这么厉害的人物啊？ 可惜这回他的马屁拍到了马腿上。程前听了一怔，随即脸上些许而起的一点笑容倏地散了。他低下头，提步往远处村子的方向走去，良久才百感交集地低声说道： 不知道，可能运气不好吧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